牌日记，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，尽放环保过大年，勤俭节约过大年，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人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他们接说了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咱们说到铁板仙出世，铁板仙是山东人，山东济南啊，济南以南呢这有个地名叫周集，是个小地名，他家就是这儿的人。这个老剑客本领很好，可是呢行走江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要饭，你要归得给他归的穷家门。而这个要饭呢，并不是说他没钱，他还有钱，家里头呢有这么几十亩薄地，你按生活来说也够用的。在外边要饭呢要了很多年，所仰仗这个武器呀，就是这一副铁板，您都见过唱快板那个竹板，形式跟那差不多，可他这是铁的。您琢磨这刮的板要是铁的，刮几下给打上也好受不着。那么老爷子岁数大了，岁数大了一琢磨，得了，我回家呀养着吧。到家来有这么几十亩薄田呢，一切的吃喝呀都很不错的。坏了，他没享过这福，在家里边当老爷子还当不了，可是呢你到家再要饭呢就不好看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走街上你一要，人给完你一会儿一瞧，您转脸进门了。哎呀，进门您住到这儿，人一打听您家里还有田有地的，怎么办呢？这样明着是要饭，可是实际呢谁给呢他也不要，还是那身打扮啊，还拿着那板出来，那就有点遛弯的意思，每天闲溜。到家里来养老时间可太长了，这一忍呢就忍了足有这么20多年。这20多年把方圆百里之内 真得说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，街坊邻居都知道周吉这儿有个老剑口，是个老花子，遇人不平的事情他要伸手一管，那多的事情都能给了喽。这东西要说不是自己的，扔到马路上本家不捡，扔三天没人敢动。谁要拾了这昧心钱了，让林老爷子知道了，那了不得。那一切的偷盗邪淫更是没有，所以都知道济南府以南周吉这儿有个铁板心灵通灵老剑客。这一天呢，灵通闲暇无事，掖着一副铁板顺家出来，就是照常的像素常素往的出来溜溜，也可以说就是巡视巡视吧。哎，往前正走，头里有个夜行人，穿着夜行衣靠，背背着一口单刀。哎，林老剑客一瞧，这有点意思，怎么一年365天天天出来这么溜，什么事儿没有也没劲，今儿碰上夜行人，好多年没瞧见夜行人了，这是干嘛的？这是专门要在我们此地作案呢，还是路过呀，还是干嘛的？观此人的身法呀不错，可是有一节，你在这儿做了案了，损坏我的名誉，你这给我戴眼罩。你要说你不作案呢，这个时间你穿着这身衣裳被插钢刀啊，要交代不下去，叫做非奸即盗，我跟着你，我看看你，你要不在我们家这附近作案，你就打此路过，哎，我不管你是好也罢歹也罢，我也就不管了，我把你追出去，你走了我就不问了。你要真说在我们这门口你要作案，那我可得管你，并且我得问问你怎么那么大胆子，就不知道周吉这儿有个灵通铁板仙吗？你要真说江湖上有名望的差不多都知道我在这儿，那到了这儿呢就得把我给让过去，能在我们此地作案都不做了，多少得给我个面子。这个呢，你一定是江湖上的毛贼，不知道我的名誉，那我今儿就得让你认识认识，让你知道知道。铁板仙灵老剑客暗含着跟着这黑影，他一瞧啊，身法很快，这武术就算不错。当然了，老爷子真追着有富裕，诚心追着他，来到一个大门口，顺着大门两边是花瓦的墙，这个人不走了，捋顺着墙根啊，他低头仔细寻找，哦，老头明白了，白天他踩过道了，白天踩过道，他在这个墙上拿粉漏拍上暗劲儿，他已然做了记号了。可这太可恶了，不是过路的，这是专心来作案的。做什么案呢？这是谁家来的？贺晚之间老爷子略微变了变这个方向，看了看这门口，一条这大门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家是个商人，这员外在外经商，很有些个积蓄，也是上了岁数了，回到家乡盖下这么一片庄园，仨儿子一姑娘，这姑娘还没出阁，她天天在街面上溜达，谁家有点什么情况啊，他都知道。哦，这可损了。说你这个贼，你翻墙进去偷的俩钱儿，那么我呢，把你逮着之后呢，我把这钱给夺回来，暗含着我再给这家送回去，并且我小有惩戒也就是了。但是，你要够奔后面绣楼，人家有一个在家的老姑娘， 你要打算非礼人家的本家的小姐，那是采花的淫贼，我可就要对你不客气了。暗含着打定主意，一瞧这个人已然越墙而过了，老爷子跟着他一瞧啊，还就是这么回事。这小子目的很明确，直接就够奔后楼，后边绣楼翻身行上楼栏杆，斜倚楼栏杆来到了绣房以外，他把窗棂池捅破了，往里观瞧，里边灯还没亮，隐隐约约有女孩子说话的声音，就是小姐跟丫鬟俩人聊天。天不早了啊，不成咱们也歇着吧，就这话，俩人就这准备休息。这个贼呢听着高兴，他哪知道身后来的人了，就看他从腰里边啊摸了半天，摸出个小药瓶来。这药瓶啊大概就跟现在咱们速消救心那药瓶差不多，那小葫芦似的。把这药瓶这塞呢踢开了，里边倒出来啊这个药，他把这药面呢可就抹到自己鼻子上了，就仿佛那个吸鼻烟似的，紧着往里吸。抹进去之后呢，他把这药啊这小药瓶又给盖上，然后他这小药瓶塞回去又往外拿，老剑客就不让他拿了。老剑客明白了，他预先呀把这文药啊，这是解药，他给他闻上，然后他再倒出来呀可就是熏香盒子。这个熏香顺着他刚才捅这窟窿递进去，连小姐带丫鬟全都给训过去，说现在话就麻醉啊，等他们都不省人事了，他进去好实施非礼，就是这么回事。真要说让你一亮这东西，小姐的名誉受损，为什么？训死过去了，我把人擒了，第二天醒了，这也说不清楚。昏迷当中你不知道自己受到什么损失没有啊。再说了，一拿贼一抄着拿贼，那小姐脸上也不好看。老爷子就不等他往外拿这熏香了，纵到他身后头，他这手正好在怀里头，老头呢连他这手带他这腰，他不是这手进腰里摸东西吗，往自己手里一搂，这手伸过去一掐他喝了醋，连气嗓一块全抠住，甭说说话，喘气儿都不痛快，就往嘎着窝底下一夹，能耐太大了。抱着一人由楼上跳下来，再跺脚上房，顺房上走，一般人可办不到。铁板先灵通，把这个淫贼夹于肋下，一直带出村外头。有片树林，进树林把这嗓子给他松开了，他身上有绒绳，蹬他的绒绳把这小子捆好了，刀下来，把他的刀拿在手里边，一看这小子满面惊慌之色，老头拿刀尖一顶他嗓子，行了，这口气差不多你也缓上来了，刚才不让你嚷，这儿随便嚷，喊喊来人算你的造化，喊不来人我一刀把你捅死，这儿刨坑埋你。这小子吓坏了，罪不至死啊老爷子，可是您是把我给逮来了，我什么没干呢，我这叫什么叫未遂啊。您看经常我们有这个干什么干什么未遂，就是我有这犯罪动机还没实施呢，就让人家给逮着了。不是说这就没罪，有罪，但稍微轻点，我什么没干您就把我给逮着了，更何况我是初犯呢，您也不至于一刀就把我扎死，连问都不问。我问你什么，像你这还有什么可问的啊，你那意思吗，你是初犯，我瞧你可不是。白昼之间你已然 才好到了。到晚上来，轻车熟路，身法敏捷，动作迅速，我看你是个惯犯，我也甭审你，说你还在哪哪哪做下什么样的采花案，我问这个等于脏我的耳朵一样，你刀把你宰了就完了，别急别急别急，老爷子我知道错了，您非是侠客就是剑客，您的身份高了，您把我宰了脏了您的手，我未曾动手之先您就把我擒住，可见您是高人，这么着您把我放喽，打这以后洗心革面，我做好人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我姓王，我叫王和。有匪号没有？有啊，我叫花仙子。哦，巧了，今儿你碰上我了，我叫一休哥呀。一刀之下我让你万事休了，什么名字？花仙子了？你还采花仙子？就冲这名字你就不是这么好人呢？试试我跟您说呀，我没有人命，我呀有这么一种熏香，熏过去之后呢，哎，这个人呢不知人事，我进去呢不过也就是实施奸淫，我并不害人，完了事儿，什么叫首饰我偷取一点供我挥霍也就是了。自从我行走江湖，我手底没人命，没害过人，这就够巧的了。老爷子一瞧啊，好吧，你这熏香打哪来的呀？我这熏香买的，谁卖给你的？那是温皇观有个老道，有老道呢，他叫葛山珍 啊。 温皇道长葛化葛山珍比我岁数还大呢。哦，跟华图华亮与师兄弟这俩老杂毛还干这个呢，打年轻的时候就干这个，合着干一辈子还卖呢。他卖你多少钱呢？不是他亲手卖我的，他的徒弟们卖我的，他们徒弟卖我那个不好，我用着不管用，有时候往里吹吹半桶，屋里还聊呢。蚊子熏死不少，卖的我蚊子香，那不管用啊，不管用怎么样呢？我就想买点这个好的东西，哎，后来人家给推荐了，感情啊，全国总代销点儿就是温皇冠。我到那去，您猜怎么着？他不卖给我，他说他没有。他没有我就找到几个徒弟，哎，他徒弟偷偷卖了我点，我试了两回还真管用。嗯，这个葛化葛山珍为什么不卖给你呢？他就说他没有啊。好吧，这东西你还有多少？我就这点都在我腰里带着呢。老头顺着腰里头把这东西全都给拿出来，熏香盒子用刀背给砸碎了，兜里的药包完全都给他抖了了。说实话还有没有？真没有了。好，老头子手里攥着刀，大拇哥一挑一打自己鼻梁，认得我吗？不认得。好，就冲你苦苦哀求说了半天了，我饶你一条命不死。我姓灵叫灵通，家住在济南府，济南府以南20里地州级，你打听老叫花子灵通全都有认得的。我用这一副铁板行走江湖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撞到我手里呢，该饶你小子倒霉。我既然饶你不死呢，你小子可记住了，这个买卖你别干了，再干再撞到我手里头定斩不赦。可是你走的江湖之上，我再逮你不好逮，江湖上人多了，长你这模样的不少啊， 哎呀，我怎么能认得你呢？多少我给你留点记号。我给你留完这记号呢，第一让你长记性，第二呢我长记性，我为好找你。第三呢，你多的好了伤疤别忘了疼，我给你练武的功夫，打这儿你再找名师练去，练到我这岁数把功夫练成了，你找我来，你报仇雪恨，我允许你报仇啊。为什么我家乡住着姓什么叫什么都告诉你这么清楚啊，到时候你觉得你成了你再找我来，找我可是找我，打这儿练武别白练，家里边供上长生禄位牌，写上我灵通的名字，我今年岁数就不小了，你得保佑我长命百岁。等你练到我这岁数，你拍门找我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完了，那你找谁报仇去？你保佑我老人家硬硬朗朗的好好活着，你小子真有出息，那一天就是报仇，我好等着你。这小子一听，我还敢找您报仇呢，我不敢了，您把我饶了得了。行啊，饶了你了，给你留个记号，呲儿呲儿噗，俩耳朵一鼻子全下来了，把绳一挑，把刀扑往他脚头里插，老头转身行走了，花仙子完了，俩耳朵一鼻子全没有了。搁下这个淫贼受这样的惩戒暂且不提，单说铁板仙老见个灵通，溜溜达达回到家里边略微休息，天也就亮了。天亮之后一琢磨这茬儿，哦，温皇冠的温皇道长葛化葛山珍还活着呢，他手里头还有这么多熏香，不成，我找他一趟去，我都给他毁喽。我看这老杂毛什么态度，他这个态度要好啊，我教育教育他。哎，快一百了，你要好好活着就完了，练一辈子我也不易，我就饶了你。要态度不好啊，嘿，我也这岁数，你也这岁数了，我就跟你拼了。葛山珍呢，我就要你的命。这老头子也是静极思动，这么大岁数，揣着一副铁板啊，顺家又出来了，可把家里人都吓坏了。怎么？您不走江湖了吗？您都什么岁数了？都回家二十多年了，怎么又出来了？这么大岁数，您干嘛去？您甭管。老头子够奔温皇冠，快到温皇冠了。老头子一琢磨，这葛山珍年轻时候就不错，有两下子，老道挺有能耐的，要论武艺也够剑客身份。他跟他师弟华图华亮宇都不含糊，他在不在温皇冠呢？要管他一人好办，再加上他师弟华图再加一帮徒子徒孙，我够呛啊。这条老命扔在温皇冠不太紧要，我不能够除这个饿了道，得找个帮忙的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